欢迎咧再一次嚟到咧，逢星期三晚另异旅行团嘅第二个钟头呢个节目啊，有呢一个嘅云海嘅时间啊，咁啊特登换咗啲 background music 啊，因为近期咧讲紧 UFO 多啊，所以换咗啲 UFO 音乐，因为我点解要讲出嚟咧？我怕我哋嘅听众都听唔到呢啲系 UFO 音乐啊。好，我哋邀请我哋嘅嘉宾出嚟先，有云海。 喂 ，Hello， 就云嚟。 Hello， 云海。 Hello。 喂，我真系几关心一下，即系你本书系咪要嫁人啊？即刻。 啊，我又唔知道，因为我谂不如等出版社嗰边一个复。复述翻俾我听下，几多书先知 道。喂，书展嘅情况，你啊喺新生现场签名会嗰啲，即系系咪好热闹？好多人啊，今年人哋话。 我谂今年就真系多过上年好多，真系。 吓、啊，即系多成点样咧？即系以你嘅感觉系。 嗱，上年咧，起码咧，如果入边咧都未必要打蛇饼嘅。 吓、 啊。咁但系今年咧，因为佢又即系大会当局又将佢分流啦，咁入边成个会场咧系要行，都行得几辛苦嘅，但系咧。佢入面打蛇餅整曬鐵馬咧，都係滿曬嘅。 嗯， 我連入面都係啊， 入面都滿曬嘅。咁所以我又覺得今年就幾誇張嘅，即係我諗希望下年好啲，因為下年佢會展會大裝修咧，會整闊翻少少。咁、 哦、 希望咁樣之下就會好啲啦。 哇！真係咁啊嗱，點解我咁樣問開咧？咁有呢邊咧，原來都有好多你嘅讀者嘅。咁頭先咧，係啊，我哋有啲嘅聽眾咧就打嚟想問，咁有一部分咧有頭先有五個人打上嚟就話，第一，早人嚟，可唔可以問下雲海咧？我哋咧就不嬲都有買開喺呢邊咧，都有買呢一個香港異談啊，雲海寫嘅，咁啊其中一個啊 David 啊，有一個叫阿明咧，就佢哋問，會唔會出第十四本㗎，雲海？ 其實會嘅，因為咧原本就係諗住，其實今年諗住出嘅，係因為我自己太忙咧，咁嗰本字要等多一陣先出得。 啊嗱，你唔好呃啲讀者喎、 我唔會嘅，同埋嗰本都要有啲即係多啲嘅時候資料手冊，因為嗰本都係會講翻八十年代嘅香港經典故事。 啊，即係有啲 八十年代，有啲我講咗啦，有啲就都幾有趣嘅，咁所以都係。即係可以有一個舊嘅回憶，關於啲鬼故檔案嘅一啲嘅香港個案咯。 咁跟住咧，另外咧有兩位嘅聽眾咧又打電話上嚟咧，就問佢話：啊，雲海香港有新書啊，究竟呢度有冇得賣嘅咧？咁樣 啊，我又真係唔知道外國會唔會攞書，不過咧我就知道應該香港有啲網站係可以代買嘅。 嚇、啊，香港我都知道有嘅。 係啦，因為同埋我諗而家我諗佢未必直接會攞書過去嗰邊，即係美國呢邊賣。 通常 我可能要留意一啲嘅網站可能會好啲啦。 通常咧，我可以話俾聽眾聽咧，如果佢哋想買香港一啲嘅書咧，就去即係各大書店啦，然之後同嗰個書商講，咁佢哋就會訂㗎啦咁樣。咁嗱，雲海嗰本書叫咩名啊？你本身書係？ 我今年嗰本書咧係第一本科幻小説啊，就叫做《黑子太歲》。 黑子太歲。 是啊，咁就係通常啲人話拜太歲，但係拜太歲嗰個太歲，不過咧就同嗰樣嘢冇乜關係嘅， 異取其名咁啊嘛， 係啦，用咗嚟用一本小説嘅名 字。嗱咁啊，即係我哋翻翻正題先打啦。 好啊。 上星期咧，咁啊，雲海啊真係好衰啊，臨尾嘅時候咧， 勾起條人啦。 係啦，猛咁講呢個 Area 51咁樣。咁啊，我又想去睇啦。咁我即係咁揾資料之際呢，原來呢在場呢其中一個人呢比我就更加吸引，就係、是、阿Ken啊。阿Ken呢就成手資料，而家手上廿幾冊張紙都係關於 LL51 嘅咁樣。 所以呢雲海放馬過嚟啦。 你都好有興趣喎，對於嗰個地方。 好、哦、咁我哋美國地方呢即係紐約就州啦，係咪咁我亦都即係略呢就做少少資料小查即係搜索啊，係咪咁亦都覺得嘩都好有趣喎。咁首先呢不如咁同你就清談下呢樣嘢啦，係咪 好好啊。 首先 Airfield 以我資料所睇呢就一個呢就美國呢就空軍嘅一個基地嚟嘅。咁呢然後呢呢度呢就非都好大喎，聽佢哋即係呢個資料講啦。咁入面呢就即係基本上呢有一個四大嘅建築物啊。咁第一個建築物呢就是、一個叫 Hangar 18。咁呢18呢咁佢呢度就講呢就是、一個非常之大嘅，即係好似啲飛機呢就可以擺入去咁。但係佢個 size 大到呢就差唔多就兩個呢打美式足球咁大嘅，即係可以譬如你搭埋個即係收埋個 UFO 啊，或者收埋其他啲飛機入去都得㗎喎。 嗯， 咁你對呢樣嘢點睇法先？ 我諗呢個呢個資料上可能佢有少少誤會咗啊， 啲出入。 因為呢如果其實呢你講到呢一樣嘢呢，其實希望啲聽眾明白啊，因為如果真正嘅 Hangar 18呢其實嘅真正嘅名呢就係 Hangar 84。 嗯，咁咧其實咧就係、是、等於我哋上一次講咧喺羅斯威爾嗰個城市裏面咧收埋嗰、那個所謂嘅飛碟嗰個位置咧，其實就係喺嗰度嘅。 嚇？ 係啦。咁咧點我其實我都明嘅，因為你知道美國而家有啲資料咧係特登有少少誤導嘅，即係等啲人咧就唔知道邊度打邊度 嘅。呢、這個又係真嘅。 咁佢嗰個所謂 Hangar 84咧。後來咧就俾，因為佢因為太多人知道嗰個所謂 Hannah 就擺咗個 UFO 曾經同埋擺嗰個外星人咧，佢就於是乎後來就將佢改咗名，就叫 Hannah 84變咗 Hannah 18。咁而個地點咧其實仲係喺羅斯威爾嘅， 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地方， 而唔係喺 Mississippi 嗰個羅華達州。咁、咧我就亦都知道有啲人係將個特登將個地點咧係扭曲咗咧，就誤會大家咧，就令到啲人咧以為呢個地方咧就揾唔到嘅咁樣。 哦、啊，即係特登，即係你知道嘅原因係因為你去過現場睇過個 size 噶嘛。 係啊係啊，因為我去過現場，佢嗰塊牌外邊都真係將個 Hangar 84改咗叫 Hangar 88呢個牌。 喂， 所以呢個就可能係有人特登想誤導嘅，所以要講翻 先。哦，喂，咁啊雲海，咁佢呢度亦都話咧，嗰、那個 Hangar 咧根本咧，即係嗰個你而家所講嘅18同84咧，根本咧就做好多一啲叫。地下式嘅试验喺入边 嘅，我谂咧，佢其实咧将嗰个名咧特登就将佢摆咗落去所谓嘅 Area 51啦。其实我谂嗰个地方应该冇话一个特别嘅名，佢就将个罗斯威尔嗰个 Hangar 就抌咗落去。因为传说中咧，因为你要知啦，而家个都系禁区啦吓， 系系。 传说中咧，嗰、那个 Area 51嗰个基地咧，表面上你影落去或者有啲人偷拍咧，或者飞机经过偷拍啦，咁就系一个好沙漠上一個小小的一個軍事設施，咁啲人咧其實就因為有啲人走咗出嚟，再講翻裏邊嘅內幕啦嚇。咁啊，裏邊咧其實就地下裏邊咧有十幾二十層嘅，一個地底城 嚇，十幾二十層啊， 一路掘落去嘅。 咁就裏邊咧就真係啲人咧就研究一啲新型嘅戰機啊、飛機啊，甚至又傳説中有幾個所謂墜毀咗嘅 UFO 咧，都係擺咗落去。就解拆佢嗰啲零件咧，就再將佢變咗做自己嘅一啲嘅科技。就於是乎咧，就喺嗰度咧就設計啲新型嘅戰機，之後再喺度試飛嘅。包括其實咧，美國而家所謂最先進嘅隱形戰機同隱形轟炸機咧，都係喺嗰度試飛同埋裝嵌嘅。 嗯，咁啊呢個就呢、這個啱啊。咁啊，嗱你頭先講起飛機嗰度啦，咁啊另外一樣咧就頭先我講咗四大建築物啦。咁第二個建築物咧啱啱你提起啦，就呢、是、啲戰機咧，佢話咧呢度有一個非常之長嘅跑道嘅。咁我亦都睇到咧，佢話即係有少少人造衛星嘅圖喺度啦。咁啊，佢人造衛星咧，佢話咧即係咧有啲人咧就話六英里啦，有啲人話十二英里，但係咧有啲人咧睇落去咧話有24英里咁長嘅。咁原因咧就話因為咧有啲 UFO 咧就要降落嘅時候咧，有時咧就要滑 啊，跑道咁樣 係啦，啊咁同埋咧有啲大嘅機咧，即係佢試驗咧就需要咁長嘅跑道啦，有啲咪即係 case 佢真係降落嗰時啊逼唔到啊，或者起飛嗰時起唔到啊，都有得救啊嘛。咁你又點睇咧？ 其實都唔奇嘅啦，其實咧我講少少秘密俾你。 好好好， 我而家咧我間房咧其實就有一張咧就係、是、呢個 Area 51嘅軍事衛星圖喺度。 哇！都企邊度先？我企邊度先啊？ 咁咧係當年我哋去到嗰陣時咧就攞翻嚟嘅。咁咧我就望咗佢落睇清楚咧，我諗如果你話真係所謂嘅跑道啦，眼見呢個咧已經係講緊係九十年代初，佢哋要有人用衛星圖片拍出嚟咧，都起碼有三條好長好長嘅所謂嘅試飛或者係啲軍機降落嘅所謂嘅跑道啦。 Uh-huh. 有一條甚至咧係因為嗰個沙漠區咧有一個係乾咗嘅湖嘅。 係啊係啊，我都睇到我都。 係啦，咁甚至其中一條嘅跑道係伸延到咧橫跨。整個嘅湖咧，去到另一個乾嘅湖嘅另一端嘅， 咁長？ 係啦，我諗嗰個當然係後備咧，因為佢可能要試飛，佢要預鬆咗好多，萬一你唔夠嗰個 因 為降落，咁佢就預鬆好多。咁變咗咧，其實我諗嗰條即係嗰度嗰兩三條嘅超級長嘅所謂嘅降落點咧，都係令到啲人就會覺得唔係咁簡單，因為佢比起一般嘅軍用機場同埋民用機場嘅跑道仲高，仲長。咁甚至有啲人講法就應該仲而家仲起緊多幾條添咁樣。 哇！仲喺度，仲喺度。 係咁，所以我諗嗰、那個地方所有嘅設計啊，同埋嗰個用意咧，係有啲耐人尋味嘅，因為尤其是以前八十年代咧，如果你係嗱，而家我哋開放咁可以喺電台度講啦。如果你八十年代去問啲軍方或者問啲政府人員咧， 佢話嗰個地方係不存在㗎嘛。 嗯。 佢話俾你聽冇嘢㗎，嗰度係一個沙漠嚟㗎，係一個乾湖嚟㗎，係完全唔會有任何嘅政府設施㗎咁樣。 嗯。 咁直到幾時突然間呢單嘢會爆出嚟呢？咁就係當年呢喺拉斯維加斯有個嘅所謂嘅電視台嘅記者啦，咁就收到一個人嘅密函啊。咁呢個人呢就叫 Bob Lazar 咁樣。咁呢個呢就係、是、以前就曾經喺呢個 Area 51裏面工作過嘅。 嗯。 咁亦都佢目擊過一架幾完整嘅典型碟型嘅飛碟喺裏面嘅。咁佢就形容咗好多嘢出嚟嘅，例如佢啲有啲粒位呀，有啲等等嘅嘢啦。咁後來佢出咗嚟之後呢，就曾經因為佢帶啲朋友去到附近一啲嘅位置望嗰、那個嗰啲試飛嘅一啲古靈精怪嘅機呢，就俾軍隊呢就踢咗出嚟嘅。 嗯。 咁後來呢佢要上電視講返呢單嘢點解呢，就因為呢佢收到個消息就有人要即係暗殺佢。 吓 咁佢話迫於無奈之下呢佢要上電視要講返佢嘅經歷，因為佢話第一官方永遠都唔相信呢度有個即係唔會話俾市民聽有一個咁嘅基地嘅。咁、 嗯、 第二就係因為佢知道咗一啲嘅秘密啦，可以咁講啦，同埋佢親自帶一啲人去睇一啲嘢啦。咁、 嗯、 就佢話如果佢萬一真係俾人暗殺嘅話呢，咁起碼呢佢上咗電視俾人知道，如果佢一日唔見咗呢，咁就大家知道咩事啦。 即知道件事係真㗎啦。 係啦。咁喺嗰件事之後呢，先至有開始有啲電視台同埋記者呢就去揾呢個答案，即係話係咪嗰度有個神秘基地呢咁樣。咁係直至到去90年代初呢，我仲記得有個畫面嘅，就當年有一個應該我冇記錯係洛杉磯電視台呢，佢哋就都相信呢個軍事基地唔係咁簡單，咁、 嗯、 就派一隊採訪車呢就諗住駛入去嘅。咁呢駛入去一轉彎呢，因為嗰時佢哋做一個直播呢，希望知道嗰度有冇嘢嘛、 嗯、 一轉彎呢，咁就一個，因為佢個設計幾好嘅山谷嘅位置呢，就係、是如果你而家去呢，而家就麻煩啲啦，咁而家尤其是佢保安仲嚴密咗啦，咁係要經過一個山谷個位轉彎落到去先可以直去 Area 51嗰個基地嘅。咁佢一轉彎嗰下呢嚇死人啦，因為呢一排軍車同埋一排軍人就中槍指住佢哋啦。就係話你一係呢就而家洗轉頭，一係呢你再行前少少我哋就可以開槍啦咁樣。咁、 嗯、 當然你就會覺得好奇怪，點解可以有咁嘅權利啦，係咪權力可以做呢樣嘢。咁嗱，因為嗰陣時我去咧，我都驚驚地嘅，因為咧，我哋就入唔到去裏面啦，就諗住喺出邊嘅啫嚇。咁、 嗯、 我哋都由呢、這個即係最近一個鎮叫 Rachel 一個鎮啦。咁去到我哋上次話明半夜三更，我咪喺嗰個所謂黑油箱嗰度睇嗰啲 睇嘅嘢啊嘛。 咁我第二日再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就直接即係陽光有陽光先入到去啦。咁啊就揸架車入去嘅時候咧，其實行行下咧，即係因為我有個朋友帶我去嘅，因為嗰個朋友我唔講得係咩人啦，因為佢其實。去過一次嘅啦，咁佢就指到我睇，佢話你見唔見前面？即係未入嗰個山谷之前，個山頂上面，你見唔見一架嘢㗎？哇！咦，係喎，有架嘢喎。佢話呢架嘢咧，原來咧係每一日24小時都泊喺度嘅。咁點解咧？原來嗰架嘢咧就係、是、一架軍車，係黑色嘅，喺個山頂度咧係用望遠鏡照望落嚟咧，就係、是、24小時睇有冇人咧係行入嚟或者坐車入嚟。 哦， 咁我哋行入嚟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已经知噶啦，即系我哋行入嚟嘅时候已经知噶啦。 嗯， 咁我个朋友都话嗱，我哋转弯咧，我哋一定要将个车咧就反方向泊，因为咧就要摆明俾佢哋知，嗱，我哋唔系嚟冲入嚟噶， 系即系我哋只不过老经此地咁样， 或者我哋嚟吓八卦下嘅咋。咁但系你去到都惊，因为点解咧？佢入到去一转弯咧，你已经见到嗰啲嗰架车下边嗰个山坡啦。其實你已經插住好多嗰啲所謂嘅監視器喺度嘅，包括有閉路電視啦，包括有一啲嘅星立嘅探測啦。之後呢仲要係有好多好多塊嗰啲大嗰啲牌嘅。嗰啲牌呢就係、是、第一就話俾你聽唔可以進入去呢個範圍㗎啦。即係如果你進入嘅話呢，佢係可以使用武力呢嚟到去殺你嘅，而係合法嘅。 係啊，佢話呢度寫住咧就格殺勿論嘅，可以話。 係啦，冇錯啦，係佢合法地殺你嘅，即係講到明㗎啦。咁第二就係佢有啲牌寫到明，你又唔可以影相，又唔可以嚟影 video， 又唔可以做任何嘢嘅。咁、我哋就驚，因為當時咧，我又帶住個 DV 機啦，有我相機啦，咁一路喺度影。咁咧影完咧，我哋又擔心佢會衝人落嚟搞我哋噶嘛。咁、我哋就一路就要好快啦。咁之後咧，嗰個朋友同我講話，其實如果佢真係要拉你咧，而家已經拉得㗎。我話點解？ 咁佢話第一，因為你影咗相啦，第二就係因為你影咗 video 啦。佢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其實完全你唔會知嘅情況下咧，你已經正式踩入咗佢嗰個軍部裏邊嘅範圍。我話點解啊？咁原來咧嗰、那個位置一轉彎咧，佢係好陰濕嘅，佢冇一個圍欄，亦都冇一個閘口咧，話俾你聽你已經進入咗呢度嘅。原來佢只不過喺地下度咧擺咗一條喺個車路，即其實唔係正式車路嚟嘅，一扎沙砾嘅路啦嚇。是环，即是可以话你幻想一下，是打环咁排咗一个好细好细嘅石头嘅一条线，碎石嘅线嚟嘅。 嗯， 嗰条线咧，其实就系已经讲紧你入咗界噶啦。 嗰个就系 boundary 啦。 系啦，咁但系你系唔会觉嘅。咁我哋其实行嚟下已经入咗。 哇！ 咁变咗咧，嗰条线你一入到去咧，咁原则上真系佢可以开枪射你就射你噶啦。 死啦！我唔好意思啊，啱啱又谂起第二样嘢添。 点解咧？ 我啱啱呢个 weekend 咧，我就睇咗 Transformer。咁入边咧，原来就话即系高于国防部入边咧有对S7 嘅，都唔知真定假嘅。咁佢就喺地底入边咧，就喺度研究嗰啲 外星人啊， 唔系外星人嗰、那个叫咩变形金刚啊，吓嗰啲咁嘅机械人啦入边嗰啲嘢。喂，咁而家呢单嘢同即系嗰套戏呢单嘢同而家你讲紧嘅呢个 LR-51 入边嗰单嘢，喂，好相同、啊。 会唔会有参考咧？咁就唔知啦。不过讲真，真系如果你入到去里边咧，因为以前就真系啲人唔知道里面做紧乜嘅，咁后来佢知道公开咗少少，因为90年代后期啦，尤其是90年代中已经开始系半开放噶啦，即系话啊，其实都承认啦，嗰度有个基地啦，都承认嗰个基地咧系研究一啲比较另类嘅军事设施嘅，包括佢都认咗，例如头先都讲啦，即系隐形战机啊、隐形轰炸机啊，甚至黑鸟啊，所有嘅军机都喺嗰度装嵌同试飞嘅。 嗯， 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就几迷离嘅，就系、是、第一。你知道佢如果我哋有啲人都估噶嘛，有啲人就誤會話會唔會嗰啲所謂嘅 UFO 出現同嗰啲軍機係是非，其實係大家誤會咗啲係軍機嚟嘅咧咁樣。咁呢樣嘢咧，我有兩樣嘢可以大家去分析嘅。第一就係、是、如果而家所有嗰啲戰機啊、新型戰機都好啦，都係好嘈嘅。 係啊係啊， 好多 噓聲啊，真 係。係啦，即係就算佢喺好遠，即係正如我上次都講啦，我哋喺個鎮度瞓覺，第二朝都係俾嗰啲軍機是非咧嘈醒我哋嘅，好高都好嘈。但係我哋目擊嗰啲 UFO 個案，包括我嗰晚見到嘅嘢咧，係冇聲嘅，即係靜到好似冇出現過咁靜嘅。 哦，即係你見到佢喐，但係冇聲嘅。 係啦，甚至喺嗰、那個即係黑油箱望到嗰架嘢，白色嗰架飛過係一啲聲都冇嘅。咁你就好難想象，即係而家嘅科技係咪做到呢樣嘢咧？咁樣，即係當然定係佢可以即係攞咗一啲所謂嘅外星嘅技術去做到呢樣嘢咧？咁但係咧，我又想講翻一件事咧，係近呢幾年先至講翻出嚟嘅一件幾古怪嘅事情嚟嘅。因為一路都以為咧，Area 51嗰個呢個地底基地咧嚇，收藏嘅咧，就算如果係外星文明咧，都可能只不過係當年羅斯威爾即係鏟咗落去嗰架嘅 UFO 或者嗰個飛碟啦嚇。 嗯。 咁喺幾年前咧，咁就出現咗一件幾，我覺得啊嚇，係一件幾迷離嘅事件嘅，就係、是、原來咧喺南非，講緊南非喎， 好遠喎， 好遠喎，南非咧原來喺50-60年代咧，就當地有一個軍人，都算係高級嘅軍官嚟㗎啦，即係佢係有份可以，如果有啲大件事嘅時候咧，係佢去 in charge 喺當地。 係， 不過咧佢當年因為你知道以前都係啱啱即係尤其是佢獨立之前冇耐咧，都係好多嘅軍事設施都係屬於白人去管治噶嘛。咁咧佢話咧，因為有一個嘅已經退咗役嘅一個軍人咧，都係白人嚟嘅，喺當地南非做即係軍事阿頭咁滯噶啦。佢就嗰陣時喺幾年前打咗一個電話咧嚟你哋美國呢邊咧個電台咧去講，就話佢哋即係佢要報案，即係佢意思就話我一講曬我要知嘅嘢啦，因為咧我隨時咧就已經會亦都可能會即係唔喺度噶啦。 被暗殺 係啦，因為佢話佢某個程度上佢要講一啲唔應該講嘅嘢出嚟，所以佢都好驚 報定案先。 佢點解要講咧？就係、是、因為當時咧佢見到即係佢講翻個前設就係、是、當年咧佢收到個 message， 就係佢個阿頭咧就病咗，佢要去負責咧。去到南非有一個地方咧，就話發生一個墜機意外，要佢處理。咁、那個處理就係咧，要將嗰架墜機嘅嘢咧，就因為咧佢係懷疑係盟國嘅嘢咧，就要運去第二度。 哦， 就傳説係運去呢個歐洲嘅北約一個基地咧，就運翻去美國嘅。 哦，即係啲戰士 佢去到見到咧，就嚇親佢啦，因為佢另外仲有幾個同行嘅官一齊嘅。 係， 原來咧墜毀嗰架嘢咧。 買一架飛機。 嗱，咁究竟系乜嘢呢？卖个关子先，卖个关子先，我哋转头翻嚟咧就继续个揭晓啊！ 好啊。 继续翻到嚟咧，我哋呢一个嘅啊云海嘅时间啊，咁啊头先云海咧已经同我哋讲紧咧呢个由 Area 51咧讲去咗南非。 嗯， 系啦。 云海继续。 系。 究竟见到啲乜嘢呢？嗰、那个人入到去好紧张啊！ 系啦，咁佢见到咧嗰个所谓嘅坠毁嘅飞机咧，其实就系一架坠毁一个典型嘅银色嘅一个飞碟。 哦，即系直情系飞碟嚟噶啦！ 直情系飞碟嚟嘅，佢直情见到一个好大型，系比起即系等于咧之前有啲人形容罗斯威尔咁嘅 style 嘅一只飞碟。 嗯， 系。 咁佢就要咧负责咧就将佢运翻去北约嗰边嘅基地，再运翻去美国嘅。 嗯。 咁后来佢点解要讲翻出嚟咧？就是、因为佢后来听过一个 documentary， 即系睇过即系一个纪录片咧。 系。 就系、是、嗰个当年走出嚟，即系 Bottlesa 喺个 Area 51里边见到 UFO 嗰个情况，佢讲翻出嚟嗰阵时咧，咁呢个军官睇完咧，佢就傻咗，因为咧佢形容出嚟嗰个形态咧，尤其是点解佢会觉得系有联系咧？就原來當時咧，佢見到架飛碟咧，係有幾個咧好特定嘅凹咗個位嘅。 係。 咁咧，嗰個特定嘅凹咗個位咧，就後來咧，阿布雷沙咧喺嗰個 Area 51見到架咧，佢凹咗個位同埋個形態咧， 係 差唔多一樣嘅。 哇！ 咁佢就驚啦，即係佢就反而覺得，咦？咁如果形容嘅話，可能麥 Bob 咧反而佢係誤會咗，因為咧佢一路都以為嗰架嘢咧係嚟自羅斯威爾嘅。咁即係話呢嗰架嘢呢可能係嚟自南非墜毀嘅一架嘢嚟嘅。 嘩， 然後先到 去運過去，佢知道個粒位喺邊，佢真正係即係見證成件事。佢話知道呢件事嗰、那個人即係當年啦，佢話其實都係礙於南非嗰班軍官可能十個八個嘅啫，同埋呢真係親自要負責運送呢可能呢三四個見證嗰啲粒位喺邊度嘅形態係點呀，一啲唔會好多人知佢話。 嘩，但係雲海呢單又好驚喎，你諗下即係美國同南非係距離好遠㗎喎。 係呀、啊、即係仲要係你諗下點解原來講緊全世界係咪即係所有嘅墜毀嘅飛碟又好，墜毀嘅奇怪嘅即係形態嘅飛行器都好，都要運去 Area 51咁奇怪。 係啦、 啊。咁就好離奇㗎喎，咁唔通你話即係歐洲嗰邊北洋基地唔 handle 到咩？咁呢個又有好奇怪好奇怪嘅事情。 係啦，因為我知道呢，譬如話喺歐洲啊、法國啊嗰邊呢都有好多人呢係研究 UFO 呢樣嘢㗎嘛。 係冇錯，甚至英國啦，係咪先？英國都有咁多，即係佢其實都好鍾意研究 UFO 㗎。 係啦係啦。 點解會俾人運咗去美國嘅 Area 51， 即係內華達州嘅沙漠地下，即係都好似遠得滯喎。 係啊，同埋即係我頭先越睇越驚啦，聽你咁講完之後咧，我就即係手上面又睇睇阿 Ken 嘅一啲嘅資料啦。 嗯。 哇，即係好似你話齋，原來 Area 51 嗰度咧，佢唔係話有咩圍欄，唔係有咩情況，你係突然間就見到個 warning 嗰個牌嘅，你就話你隨時可以俾人懟冧啦咁樣可以。咁都 佢嗰啲即係所謂嘅圍杆啊、圍欄咧，佢係唔存在嘅，根本就只不過係你如果夠膽入去咧，你就預咗，可能就冇命， 係 咁嘅意思嘅啫。咁而我當時咧喺呢個 Rachel 鎮咧，即係佢最近嘅一個小鎮啦嚇，即係而家成為咗一個研究 UFO 嘅熱點嚟㗎啦。咁我裏邊咧我就識咗幾個 UFO 專家，咁佢哋都話咧，佢話呢幾年就好大件事，因為咧而家去到去入去咧，以前咧可能有啲人驅趕你就算嘅啦，即係佢都知你係附近嘅居民啊嘛。佢話佢哋試過一次咧，就係入咗去一個界線嗰度啫，即係話佢哋即刻已經俾人逮捕咗，就入咗去一個嘅監獄裏面坐咗24小時咧，仲要一定要佢交罰款。先至要仲要簽一個所謂即係類似悔過書嘅一啲物體嚇， 即係以後唔敢再入嚟咁樣。 係啦係啦，先至準你走。咁但係佢都話啦，佢咁樣做咧，即軍事嗰邊人都咁講，就話咁樣做其實已經係便宜咗你哋㗎啦，即係我哋一槍射死你都得嘅。 係啊， 哇！真係 都幾誇張嘅，尤其是咧即911之後啦，2001年之後啦。出面所有嘅位置呢，而家甚至嘅地下個沙粒嗰度呢，都已經綁曬好多個 sensor 喺度㗎喇。即係甚至綁到去邊呢，個 sensor 已經綁到去 Rachel 鎮嗰度都已經有㗎喇。 即係只要行過都已經 sense 到㗎喇。 聽到㗎喇，即係話任何即係比以前更加嚴㗎喇，即係話以前我哋企喺黑油箱呢都未正式係入界嘅，而家呢佢即係黑油箱位置已經有聲打喺度呢，你總之佢哋你企喺度呢佢都知㗎喇。 但係呢單嘢真係唔啱數㗎，即係突然間我先諗起即係美國又話什麼咩自由社會呀成呀咁樣， 言論自由 寫咗度㗎喇嘛， 喺呢啲咁嘅地方你嘩仲要格殺勿論審你都唔使審呀，你一入嚟我就啡你㗎喇，可以嘩仲成世界嘅 國家機密啊！ 不過我講單即係少少嘅故事俾你聽啦。嗰晚我上個禮拜咪講，我哋喺夜晚見到一啲古怪嘅嘢飛過噶嘛。 係啊係啊。 咁咧當時飛完之後咧，因為嗰度係好黑好黑嘅夜晚，咁啊得翻架車，我哋就開頭都冇開車頭燈添嘅。咁咧突然間咧，嗱呢個真係突然間出現嘅事，我就聽到我哋三個企嗰個範圍咧，嗱我哋係冇任何其他人嘅，得我哋三個嘅啫。就突然間出現一啲聲咧，當時係令我好驚嘅，因為點解咧？一路咧係由我哋附近個位置咧聽到一啲咧，因為嗰成你如果你睇翻啲資料都知噶嘛，全部係沙砾地嚟嘅。 係係。 咁突然間聽到咧，就好似有人行緊腳步聲，一啲沙砾地嗱嗱嗱咁一即係有步伐嘅喎，嗰啲聲喎，你明唔明啊？咁我當時係已經驚，因為第一就係開頭唔係驚啲乜嘢嘅，即係驚會唔會有軍事人員嚟趕我哋或者捉我哋咧。咁我哋就開始咧就開咗個車頭燈，就望。我哋係環顧四周係冇任何嘢喺度嘅，包括冇任何人，包括冇任何軍車或者軍人。之後呢我哋仲係聽到啲嗱嗱嗱嗱係腳步聲行沙砾嘅聲音。咁我當時我又另外諗咗另一樣嘢，我就同即係約福會長阿 Moon 都講，我話死啦，我話會唔會真係有外星人行咗過嚟呀、啊我就比較驚，因為我就驚，如果萬一佢真係嚟捉咗我哋，冇人知噶咯喎。 哎呀，即係未交低嘢係嘛？ 係咯，咁阿 Moon 又唔係啦，阿 Moon 就好開心啦。佢話如果嚟啊，佢想去嘅。咁我就當時同佢 make 咗個 deal 嘅。嗱，如果真係出現咧，我哋就做見證人，你就俾人捉咗佢算啦。 講講數先啊。 冇錯啦，咁但係好奇怪，因為一路嗰個聽嗰啲腳步沙砾聲咧，聽到都幾長時間嘅，都維持咗成10-20分鐘嘅。 哇！ 同埋係越嚟越近我哋嗰個位置嘅，但係我哋一路望用電筒去照啦，用個車頭燈去照啦，我哋係任何嘢都見唔到嘅。咁呢樣嘢咧，我就都諗，即係當時我係諗唔到任何解釋嘅，即係我哋只係驚驚地發生乜事咧？點解？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咁樣。咁後來反而我哋離開咗，即係呢個羅斯威爾啊，離開咗呢個 Area 51嘅內華達州啊，翻到香港之後同人傾開呢件事。咁啲人反而問我一樣嘢，佢話：你有冇諗過，可能真係一啲外星人嘅技術係隱形，你見唔到啊？ 咦，係喎， 我冇諗過喎，我話。 的而且確有啲咁嘅事情，我可能會發生。 其實係啊，因為佢話如果你聽到好多腳步聲，係由遠而近，係喺你附近嘅， 冇理由20幾分鐘聽唔到，見唔到人噶嘛。 係啦，見唔到人嘅，但係聽到聲喎。 仲要越嚟越近添。 如果佢哋係隱形嘅技術，而佢係包圍住你哋，其實你哋見唔到，其實你哋係一啲都唔知喎。我話哇，如果你咁樣講，我而家驚驚地。 喂，但係即係咁，即係我而家咁樣諗咧，嗱有兩樣嘢我諗緊，即係有個疑問。第一，即係基本上咧，我哋即係譬如話你哋研究出嚟啦嚇。E.T. 咧，即係外星人咧，佢哋基本上咧個形狀咧，佢哋都大部分係選擇同人類差唔多，有腳嘅起碼。 你都可以咁講嘅，暫時我係咁樣形容形容俾你聽嘅。 係嘛？因為嗱，無論係即係羅斯威爾嘅時候啦，又或者即係唔同嘅地方啲人出現聽見啊，或者嗰啲咁嘅聲音，大部分都係即係好似形容到係有腳咁啊。第二，即係雲康，我想問下，一般嘅飛碟咧，究竟而家究竟嗰只飛碟係幾大下嘅咧？其實 即係大概 嘅 體積。 你講緊係傳統講嗰只， 即係傳統講嗰只嚇。 嗱，如果咧係講緊例如好似北勒沙喺入邊形容嗰只咧，包括嗰個南非軍官形容嗰只啦嚇。嗰、那個 size 咧，我要點形容俾你聽？ 大唔大過一架香港嘅巴士？ 如果打橫放平平排喺度咧，就真係都差唔多咁嘅大細嘅。 哇！咁都幾大架喎、 啊。其實係大嘅，因為尤其是佢講緊即係嗰個 size 裏邊，即係啲人目擊嗰個位置，要收藏嗰個位置，嗰、那個位置都已經係相當於大過一個擺平嘅巴士嘅大細。而裏邊係即係傳說啊嘛，話裏邊係大概見到2至3個嘅外星人屍體噶嘛。咁變咗我諗裏邊有幾多嘢係仲裝住喺度咧？其實冇人知道。咁但係嗰個 size 其實應該都唔細嘅。 係，其實即係現時為止呢，全世界入面有冇一啲人啊，即係曾經話自己係，因為唔係話即係捉過上外太空啊，然之後返返落嚟嘅有啲。 係，冇錯冇錯。 咁佢哋有冇描述過太空船入面有啲乜嘢呢？ 哇，如果你咁問呢，有一個講，有一個 case 啊，不過呢個 case 其實後來都好多人嘅講法都幾吻合㗎，形容出嚟都幾驚嘅。點解呢？ 佢話有啲咧就即係你知道好多個案民俾人捉咗上去，即係好似瞓喺個手術床咁樣，即係就好似唔知做啲咩咩 研究啊， 係啦，又好驚嘅。咁佢話咧，佢圍住嗰班咧就好似傳説中講啲羅斯威爾矮矮地，即係 grey 咁嘅形態，大大地頭， 個身瘦瘦地咁又 係啦。咁但係咧，佢話咧。好多人形容翻出嚟就係做做下做做下咧，就原來先發覺呢班所謂嘅 grey 咧，只不過係工作人員嚟嘅，即係話甚至有人形容佢係只不過係啲 organic 嘅機械人嚟嘅， 人哋派落嚟嘅， 係啦。咁而佢哋點解要咁形容咧？就話後來咧，佢哋聽到啲即係或者見到啲形態，呢班 grey 嘅後邊咧係有另一班人企咗喺度嘅，而嗰班人咧就好似上次佢形容啦，就係同人一樣樣嘅。 哇！死我真係心寒啦，突然間。 即是说人一样样那班呢可能先至是真真正正所谓我们括住的叫做外星人的样 子。 而他们是制造了一班所谓机械式的小人仔呢就是我们可能负责捉人啊负责可能攞嘢啊负责可能做手术研究啊那就是他们去做。 那 有人就可能想了喂会不会那班所谓的 grey 就未必真的是所谓外星人而企在后面那班先至是呢那但你这样听下去呢咁就係嗰樣嘢啦。咁你第時我哋點分咧？ 係啦， 係啊。喂，雲海啊，我又要問你啦。嗱，你既然去過即係 Area 51啊，即係我依度咧有少少資料咧，就話咧，逢親去過 Area 51嘅人咧，之後咧都會俾美國 FBI 咧就會即係暗中咧就調查嘅嚇。咁、啊、有啲人咧，甚至乎咧，真係甚至乎咧就去即係上門咧就拍門咧就即係查你嘅底咁樣嘅。咁你 阿堅，我話俾你聽。就算雲海唔去過 Area 51都 俾人查咗啦， 都俾 FBI 查噶啦，分分。 咁點咧嚇？使唔使透露啲咧嚇？雲海， 其實如果我話俾你聽一樣嘢啦，我覺得好白，我又唔想啦 嚇。好好好， 我諗嗰個資料上都應該係正確 的。哎呀！ 有底啊，有底啊， 好正確添嘅。 啊，唔係即係我話，就算佢唔去 Area 51都俾人查。 所以咧，我都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呢、這個地方咧，我諗就唔可以當個旅遊點去做咯，因為始終嗰個風險性太大嘅。 呢、這個真係上網嘅資料咧，其實係好難揾啊，都呢、這個都 係啊。 同埋我想講多少少就係、是，後來我哋出咗去拉斯維加斯嘅時候咧、如果而家咧大家去咗個金字塔嗰間酒店附近咧，大家稍微八卦一下咧，你就可以行過少少，會見到一個角落頭咧。就是屬於一個所謂 Las Vegas 的機場的附近一角落呢那個角落所有的飛機呢你見到全部是沒有任何航空公司標誌和油曬油的那幾架飛機呢就是每一天在運送 Area 51的員工呢是飛去那裡降落之後上班的。 哇沒有留意到喎、啊、反而我。 是因為大家都會當了它是這個所謂的Las Vegas 的機場。 是。 你要留意那個角落拍了 那大概十架八架左右呢是全部沒有任何標誌的。 咁嗰啲唔係即係啲高級啲行政人員坐嘅咩？即係啲商務 嘅。反而係咧，佢哋係一啲住喺 Las Vegas， 但係負責喺嗰度翻工嗰啲工作人員係搭嗰啲飛機上去。 即係我就有留意睇過，即係起飛同降落，亦都有直升機。你係咪講緊嗰度咧？ 直升機啊，應該就唔係啦。佢直情係一個喺跑道起降嘅一個，即係其實佢借用咗嗰邊嘅機場嘅起降。 都係噴射機嚟嘅。 嗰啲飛機咧，就係、是、其實佢哋買一啲已經退役嘅一啲。啲所謂軍機或者係民航機咧、就油曬油變咧做白色啊、黑色啊、灰色咁樣咧，咁、就喺嗰度每一日咧，就你如果尤其是你可以去咩嘅，去參觀嘅，但係我唔擔保冇人去趕你哋啊！ 即係你話有乜辦法？ 你仲見到佢哋每一日有人上機，之後咧，其實仲有啲巴士接送嗰啲人去到現場。即係就上翻架機就飛過去 Area 51嘅。 你話有乜辦法啦？即係雲海連呢啲都知咧，即係唔查佢差邊個？ 邊度嚟嘅間諜咧？ 近排我哋呢個 Bay Area 都吹緊呢啲風咧，即係講緊話即係 FBI 要提供呢個華人嘅資料啊嗰啲。 係啦，就係、是、你啊。咁啊，喂，雲海仲有一樣嘢想問你啦，頭先講咧就有四個咩 structure 咧，咁啊，佢呢度咧就話咧，佢仲有亦都有一個好大嘅雷射網啊，即係雷達啊，就喺 Area 51嗰度喎。咁但係咧，佢又呢個雷達網就比起平時嘅雷達咧，就好似話收多啲料喎。 完全唔同嘅。 係喎， 我諗嗰度應該都唔止一兩個雷達站嘅啦，因為咧。我相信嗰邊因為要試嘅嘢咧，我諗包括雷達站之餘咧，因為我哋喺附近嘅位置都見到一啲嘅所謂嘅 sensor 啦，佢啲 sensor 係乜嘢都 sense 嘅，即係包括所謂嘅聲納啊，包括一啲嘅震波啊，包括一啲嘅輻射量啊，都 check 嘅。 喂，閉啦雲海，但係我而家突然間諗到一樣嘢喎。 係。 喂，嗱，即係。嗱，頭先因為話全世界啦，而家我哋喺度諗緊會唔會有咁嘅可能，就係全世界嘅嗰啲咩飛碟啊、剩啊，總之同外星人有關嘅，全部都運曬嚟Area 51啦。 係。 喂，會唔會即係有咁嘅假設可能性，就係美國嘅政府就係想即係擁有咗呢啲嘅資料，咁但係都要提供呢個咁地方，所以咧其實入邊保護緊嘅咧，就係佢哋入邊啲人喺度工作緊嘅嘢咧，即係入邊其實嗰啲就係外星人嚟噶啦，其實。 或者可能會唔會一啲好頂級嘅科學家或者全世界科學家研究緊，我都覺得有可能。 係咪先？嗱，佢啲咁高咁高度性去保護呢度呢樣嘢喎，而家係。 嗱，雲亨，你上次同我哋， 尤其是呢三年到啦，其實有一個版本講咗出嚟嘅。而家咧就 Area 51所謂嘅，即係 Area 51其實係我哋叫佢個名嚟嘅啫，我哋叫基地，因為佢係嗰個地圖嘅區域嚟嘅啫，因為佢冇名啊個基地。咁但係而家有講法就係 Area 51咧有一個分佈即係有第二分行， 即係有主行， 即係 Area 50，Area 50， 係可以咁講。因為咧，佢話咧，因為呢、這個始終呢個地方已經係俾傳媒曝咗光啦。 係， 佢話要研究啲新式嘅科技，可能就會麻煩咗少少。所以咧，佢哋設立咗個分部喺邊咧？而家咧就有個咁嘅講法嘅，就係呢個分部咧就喺東岸，美國東岸緬因州。咁咧，嗱 ，Area 51咧就係喺個沙漠地底嘅。 嗯。 佢話緬因州嗰個咧就係點咧？就係、是、一個森林區裏邊咧，就山裏邊挖空咗，喺個山裏邊嘅基地，係兩個完全唔同嘅版本嘅。 哇！ 即係佢點解要咁做咧？佢話因為嗰個版本就係咧，你用人造星即係影落去咧、 嗯， 都係一片森林嚟嘅。 嗯。 即係完全睇唔到嘅。啊！ 即係沙漠就空脱脱，呢、這個森林咧就日日包住。 冇錯啦，係兩個版本，但係可能兩個版本係研究唔同嘅嘢都唔定。 係咪衰啊？即係雲海，你餐餐都係咁啊！嗱，而家又啱啱夠鐘啦，但係你又唔講一啲新嘢出嚟，餐餐你都係整蠱我，搞到我今個禮拜咧又要去揾 要去揾嘢啦，揾森林啦先。 係啊，咁啊，今日時間咧差唔多，咁啊要同雲海咧暫過嗰一個段落先，下個禮拜咧我哋要即係揾多啲森林嘅資料咧，同你一齊再研究下。 好， 好多朋友啊，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